因为这叫自然衰老，没碰上大坡，没碰上大坎儿，没碰上感冒，没碰上发烧，没碰上突然降温，没碰上流感，你安然无恙。但有一个小风就可能把你刮倒了，所以怎么办呢？人到八十岁就要注意调养。这是七十岁到八十岁之间叫支老，啊，叫绝老啊。六十岁到七十岁叫支老，七十到八十叫绝老。什么叫绝？感觉到了衰老，所以腿没劲了，骨碎补，睡觉不好了，人参五味子酒，啊，心脏没劲，容易疲劳了，心慌了，我们怎么的？哎，我们铁皮石斛，这叫绝老。那么人过了八十岁到九十岁，这十年是人生的秋末，也就是秋天到冬天的过渡了，对不对？这时候怎么办呢？叫老当忘老，是不是啊？什么叫忘老啊？啊，喜剧节目很有意思，啊，说这个一个老艺术家，啊，说这个八十多岁了，啊，要跟一个徒弟说，咱俩呀得拜把子啊，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哈哈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当然这是个玩笑话，对吧？我说我八十岁了，我跟你个三十岁的拜把子，咱俩得一天死啊。那三十岁说不行啊，你都八十，我还没活够呢，啊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大家，老当忘老的意思。你说你八十岁奔九十岁了。人家给你祝寿啊，说祝你长命百岁，你算得我还有十年活头了，有意思吗？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人到八十岁了不参加葬礼啊，不要送这些老哥们老姐们，怎么送他干什么？送快点你跟着去啊，是吧？所以八十岁叫喜丧，只参加哎人家结婚，只参加人家生孩子，看着新生命的降生，而不去研究这个生命怎么完结，没有用了。你完不完结，你就这十年二十年的事儿，你怕什么？所以人叫忘老。所以人生啊，就跟这个参加奥运会和参加高考一个道理啊。所以人家这个一生的这个秋天，六十岁到七十岁叫支老。所以养生的黄金季节是什么时候？啊，你别跟人养生说你二十岁就得养生，十岁就吃你保健品，你就是为了卖人点钱，是吧？真正养生起作用，提高人的生命质量，延长人寿命，预防重大疾病的时候，就是六十岁到七十岁这十年，是你学习养生知识，知道养生常识，知道调养五脏，而且起作用最明显这十年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常讲科学养生系统调养，多活十年，你从六岁开始都来得及啊。而七十岁到八十岁你就已经感觉到衰老，而这个时候养生，你通过中医健康管理，你身上的感觉变化大。但你说我从七十岁开始养生还想多活十年，对不起，我给你打个折，只能多活五年了，是吧？反过来你说我八十岁了我才想起来养生，你说我还想多活十年，那达不到了。我告诉你，三年，我说的是多活啊，而不是说我八十岁养生到八十三岁给养没了，那不是啊。所以说，老当知老，老当觉老，老当忘老，这是人养生的三重境界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，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。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接着给大家伙说二十四节气养生。我们给大家说了人生四季，是吧？三十岁之前是人生之春啊，六十岁到三十岁之间为人生之夏，从六十岁到九十岁乃人生之秋。